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呢就返到嚟呢个浩浩汤汤啦。咁我哋今日讲呢个话题呢就係能源啦，係咪？好啦，咁我买你 Jeffy， 其实你对能源呢个问题你有咩睇法呢？ 我对能源嘅，咁呢个一个好广泛嘅问题啦，但係呢我对据我所知呢嘅了解呢，就是能源其实係全世界基本上全所有人都係国家呢都係争夺嘅嘢嚟嘅。因为能源呢就係、是、其实等于钱、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呢一样嘢基本上係 提醒我咁讲添啊，紧要嘅钱。 冇错。 唉，冇咗钱呢即係一个国家嚟讲呢都唔一定死㗎，即 係 佢可以闭关自首㗎嘛，係咪？但係冇咗能源呢就真係死得啦。 冇錯啊， 係嘛嚇嚇嚇。 咁所以咧，能源呢一樣嘢咧，就係非常之即係、就是、對我哋地球嚟講非常之息息相關啦。咁亦都係因為能源咧嘅短缺嘅問題，亦力都令到好多國家咧咁就陷入呢個貧窮啊，陷入一啲即係非常之低迷嘅經濟低迷嘅情況啦。咁啊，呢個甚至乎成為一個惡性循環嘅。咁啊，係一個非常之甚至乎可能冇乜辦法去睇唔到咩前景解決嘅一個問題嚟嘅。 嗱呢度呢其實呢我都要糾正少少。頭先你講話譬如有啲國家呢可能係因為能源嘅短缺呢令到佢嗰個經濟低迷呀、即係發展唔好呀、咁樣樣呢，其實好多時係啱相反。咁呢一個呢亦都係即係我要反覆強調嘅，就係、是、過去幾百年、特別呢係過去呢即係一百年呢，即係嗰個嘅殖民主義同埋新殖民主義底下咧，嗰、那個西方霸權啊，或者係直情係叫帝國主義咧，嗰、那個嘅壓迫啊，同埋嗰個掠奪、嗰、那個剝削嘅直接結果嚟嘅。佢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非洲嘅尼日利亞啊 ，Nigeria。其實非洲嘅尼日利亞啦，係一個非常之隱藏石油豐富嘅國家， 咁 咁而世上咧，西方咧嗰啲大嘅公司咧嚇，亦都咧喺嗰度。如果冇記得，應該係顯學石油氣啊，即係唔知有冇記錯啦。咁樣就喺嗰度咧，其實進行開採嘅，但係其實個國家係好貧窮，好貧窮嘅。其實就係喺嗰啲煉油廠廠嘅隔離咧。如果你即係又係上網咧 ，Google Image 啦，當我都話即係有互聯網你唔用啊，真係嘥啦。你淨係我哋打機就真係嘥氣啦。咁你要 Google Image 你去睇下咧嚇，譬如你話 Nigeria 嗰啲咁樣 oil refinery 啊，諸如此類嗰啲咩嘅，你睇到咧嗰啲咁樣嘅完全啲貧民窟咧，係就係完全喺嗰個 oil refinery 嘅附近嘅啫，係啊側邊嘅啫。而嗰啲人嘅生活嗰個環境咧係非常非常惡劣嘅。 咁我又真係好即係才疏學淺唔知道啦，我好想知道，即係譬如 完全就係咁樣啊，甚至咧西方有啲經濟學家咧嚇、好似懶醒咁樣咧，就作咗一個名稱啊，叫做資源詛咒啊，叫做 resource curse 啊，知唔知啊？就係話哦，點解咧？即係佢又有一個咁嘅 correlation 啊，有個相關嘅研究啊，但係即係佢又只係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睇到表面睇唔到本質。哇！點解世界上咧，其實佢主要指第三世界啦，係嘛？咁多貧窮落後嘅國家咧？就係、是、反而即係佢哋個貧窮嘅程度咧，同佢哋所擁有嘅天然資源咧，係 完全唔成， 係啦，係完全唔成比例嘅。即係話佢反而咧，往往嘅天然資源越豐富咧，嗰、那個國家反而係越貧窮嘅喎。 但其實我哋咧就認識好多嗰啲阿拉伯國家，咁佢哋有啲石油嗰啲，咁我哋據我哋所知又好似睇到外面嘅人睇啦，佢係一啲極之有錢嘅。 嗱、這個、呢個咧冇錯，啱啱好，你都寫得啱嘅，因為確實係有少數嘅例外咧，我哋睇到啲例外咧，我哋就將成個咁樣嘅圖即係圖像啦嚇、就係扭曲咗，就甚至顛倒咗。其實你主要講嘅就係呢、這個這個沙地阿拉伯。大陸叫做沙烏地阿拉伯啦，係真係麻煩嘅，真係。我哋香港沙地阿拉伯啦 ，Saudi Arabia 都唔知個烏字點嚟啦咁啊，沙地阿拉伯咧，同埋咧，即係附近嗰啲杜拜啊，嗰啲咁嘅國家，我哋成日睇啦，係嘛？杜拜啊，咁啊有啲係卡塔爾啊，或者巴林啊嗰啲城市啊咁樣樣。你睇嚟睇去都係睇嗰啲啫嘛，因為佢成日賣就賣嗰啲啊嘛。但係嗰啲咧係唔係常規，而係 例外 嚟嘅。 例外，而佢最主要點解係睇咁樣咧？其實佢哋啲人民都唔係富有嘅，但係個問題啊，佢哋嗰個咁嘅權貴階層咧，就極端富有，窮奢極侈。咁佢亦都咧係可以養到一班叫做中產嘅階層。咁佢亦都係靠旅遊業嚟吸引，又靠啲人嚟投資啊咁樣，所以嗰啲金融中心啊咁樣起到嗰啲摩天大樓啊。於是你哋以為好風光，但係其實咧，佢哋一般嘅平民百姓咧，一樣係好貧窮。咁、但係因為佢最主要佢能夠咁樣樣咧，就係因為佢基本上係親美嘅嘛。你知咧，沙地阿拉伯就係喺中東入面最重要、最重要嘅盟友。但係其實佢就係一個咧係極權專制嘅國家嚟嘅、其實佢嗰、那個即係、統治階層咧係非常咁腐敗嘅。咁但係美國嚟講咧唔緊要，最緊要你支持我得啦。所以佢咧就靠沙地阿拉伯，梗係有好多美軍基地啦，唔使講啦。亦都係最緊要就買佢嘅石油啦嚇，咁、樣。嚟去係控制住整個中東嘅，咁中東咧咁唔使講啦，其實石油最豐富嘅一個國家就係伊拉克啦，咁啊俾佢打到散曬啦，唔使講啦。咁仲有其他咧，咪南美洲最出名啦，委內瑞拉好多石油嘅係嘛，但係因為佢就係即係唔聽美國嗰支笛啊嘛，所以其實委內瑞拉一路啊嚇過去都係即係俾美國嚟去妖魔化係嘛，醜化佢，即係梗係話查韋斯啊嗰啲咁樣啦，即係大獨裁者咁樣樣啦。但係你真係睇下咧，無論係拉丁美洲、非洲甚至是東南亞咧，其實好多國家咧，佢天然資源越豐富咧，佢反而係越窮嘅。佢點解咧？正正就係話，因為佢就吸引到嗱，你頭先講到話咧，詹士金馬倫就指導啊，即係導演過《阿凡達》啦，係嘛？但《阿凡達》有一個説話咧，我唔知道你仲有冇記憶啊？我係好深刻感受嘅。我喺戲院嗰陣時睇嘅時期咧，佢話 ：When you are sitting on something we want, you become our enemy。當你係坐咗喺一啲我哋想需要嘅嘢，即係梗係講資源咧嘅上面嘅時期咧，你就自動就會成為我哋嘅 敵人啦。 咁所以阿凡達咪講嗰個星球，咪就係佢就想攞到嗰種叫做 unobtainium 啊嘛嚇，即係嗰種金屬。咁佢就要即係全部係遷滅曬嗰度嘅族人啊，摧毀佢嘅家園啊，將嗰棵聖樹全部燒曬咁諸如此類啦，係嘛？咁其實呢一個咧喺人類歷史上面咧係屢見不鮮嘅。咁好多咁嘅民族咧，即係第三世界嘅民族咧，已經係遭到呢啲咁樣嘅災禍啦。佢正正就係因為你有咁多資源嘅時期咧，佢就要入嚟咧就霸佔你啲資源。但係當你嘗試去抵抗嘅時期咧，佢就用千方百計咧，即係最後當然就係軍事嘅赤裸裸嘅侵略啦嚇。但係佢仲有好多其他嘅手段咧，就係嚟去打壓你、控制你啊。當然咧。佢未用到軍事之前咧，佢有好多其他手段嘅啊，其中一個經濟手段就用債務啊，氹你借債，然後咧你就永遠都還唔清嘅債務，即係所謂即係息搭息啊，債搭債啊咁樣樣啊嚇，即係佢用好多呢咁嘅手段。所以我頭先咧講嗰個 untold 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咧，其實咧。即係其實有幾大部分咧，就係講美國呢啲咁嘅手段。 哇！咁真 係 令我好驚訝。 哦，係好緊要嘅。呢個所謂 resource curse 咧，其實我最先睇啲經濟嘅書籍嘅時期咧，我都覺得好奇怪。係咁、有啲經濟學家提出，但係點知原來咧，佢又講咗一半就冇講另一半，就係講個背後嗰個原因。就係因為你越係有呢啲咁嘅時期咧，仲有就係話，因為佢呢啲西方嘅殖民嘅力量咧，國家咧，佢去到咧，佢第一件事係乜嘢咧？佢最緊要咧就係、是。摧毀你當地嘅自足嘅多元化經濟，因為點解咧？佢就要咁樣咧，佢先至能夠咧，就係建立佢嘅一個殖民帝國咧， 令你依賴佢。 佢仲有就係你要一個依賴啊嘛，冇錯啦，就百分百一個依賴。呢個就係所謂叫做依賴嘅理論，但其實唔係理論嚟嘅，一個現實嚟嘅，就係話如果你呢度最適合種香蕉，你就全部種曬香蕉；你適合種甘蔗，就全部種曬甘蔗。粟米就粟米，棉花就棉花，茶葉就茶葉，諸如此類係嘛？你依度哇，全部咧就我嚟採煤嘅，你依度咧就係、是、鐵礦，呢度就係鋁礦咁樣，呢度就係硬礦、石礦係嘛？咁啊，呢度就採石油最好啦係嘛？呢度咧就種橡膠，呢度種棕榈樹，諸如此類。佢咧就將呢啲叫單一品種嘅農作物咧嚇，或者單一礦業嘅咁樣嘅經濟模式咧，就係夾硬就係套諸呢啲國家。佢原本咧根本嗰個國家佢係有一個自足嘅。嚇、係一個多元化嘅經濟，即係起碼佢雖然啲人話啊，即係未必個個揸住嗰個手提電話嚇，但係佢唔緊要。佢以前嚟講，佢都係一個係主要係農業為主嘅社會啊，畜牧啊，或者有其他小嘅手工業係有噶嘛。咁、但係而家咧，你西方嗰啲帝國主義者你去到咧，佢就唔容許你咁樣存在噶啦。好啦，咁你咧，其實呢個就叫做帝國主義下面嘅國際勞動分工論啊嘛。 好啦，咁於是你就全部咧就為佢嘅經濟利益服務咯，仲不得已，其實你除咗係霸佔咗你嘅最珍貴、最珍貴嘅土地同埋土地上面嘅好珍貴嘅資源之外咧，其實佢咁摧毀咗之後咧，就會有大量嘅人就流離失所，就無以為生。於是就成為了任你剝削的廉價勞動力，就是廉價勞工。於是我就繼續在那裡，就當然你有些廉價勞工就當然要繼續種甘蔗啊，種香蕉啊，是吧？但是呢都去不到那麼多人呢，他就這個當然他因為有些人用機械化，但是當然他也都用很多這些農藥呢，是損害那些當地人的健康的，是其實很多這些這的人呢都已經 批評過了，是吧？好啦，咁但係呢亦都好多啲人呢就俾佢入咗去佢啲工廠，所以咪就係囉，就係西方特別係美國就係呢啲叫做離岸生產㗎嘛，係咪係最近呢三十年三十幾年嘅新生事物嚟㗎嘛，即係以前嚟講，其實美國譬如戰後一段時間呢，世界上啊有五成嘅貨物呢喺美國出產嘅，所以佢係世界第一生產國嚟嘅 ,manufacturing nation, country 係佢第一嘅。但係而家嚟講基本上呢係冇嘢生產咁滯嘅。因為佢將你全部去曬全世界嘛，咁就係用呢最廉價嘅勞動力啦。咁廉價勞動力嘅時仲不得要，佢亦都係製造咗佢嘅市場啦。因為呢你就要平價賤價賣你啲原材料俾我，同埋呢就係用廉價嘅勞動力呢，即係個工好低嘅工資呢，就幫我嚟去喺個工廠度日以繼夜，我哋叫血汗工廠啦，嚟去做。做完之後呢，但係你又唔會做啲最高價嘅嘢嘅，因為臨到尾呢最嗰個高增值嗰部分呢就一定要喺返我哋自己去做囉。好啦，高增值同埋佢個技術係掌握佢喺嗰度㗎嘛。你講真啦，其實你富士康啊，你喺度砌蘋果啊嗰啲咁樣啊，根本佢最核心嗰啲技術呢唔係喺大陸出產㗎嘛，係咪，都係喺佢出產嘅，但係佢最勞力密集嗰啲呢就喺富士康啦，啊，就係我哋中國人嚟嘅。咁但係佢冚出嚟嘅時候佢賣呢，講真佢賣出去呀，佢賺十蚊呢，我哋中國啊都賺唔到五毫子嘅，根本咧絕大部分係袋咗落嗰啲就係蘋果個袋嗰度噶嘛，係嘛，即係西方個袋噶嘛。咁所以咧，但係個問題到頭來咧，你呢啲第三世界國家咧，嗰啲廣大嘅民眾咧，亦都係佢嘅消費嘅對象，即係話你就買翻呢啲，所以你辛辛苦苦嚟去即係種呢啲嘢或者開採呢啲礦咧，你就所謂換翻嚟嘅外匯咧，其實你就係要買翻呢啲嘢嚟去維持佢哋嘅生活。係嘛？就包括有時就要入口糧食，所以如果咧，如果佢突然間嗰啲原材料啊，呢啲嗰個國際價格波動啊、下降嘅時期咧，國家入不敷支咧，分分鐘就唔夠錢買糧食咧，就出現饑荒。其實嗰啲國家根本就唔應該出現饑荒嘅，但係咧就而家好多咁啊，譬如非洲國家咧就出現呢個，而且佢原來買糧食嘅錢咧就要同咩同 IMF 借嘅。啊，國際貨幣組織借嘅，咁但係佢就係利搭利債搭債咧，其實佢係永世都還唔清嘅。啊，咁當然咧呢個扯下扯下，我哋扯咗去好遠嘅問題啦。咁但係講翻呢個即係能源嘅問題咧，確實我哋即係同呢個題目當然都有關啦，就係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嘅問題，大家亦都知道。嗱，其實就以講二氧化碳排放啦嚇，因為我哋而家人類咧，全世界嚟講咧，八成以上啊嘅能源都係來自化石原料嘅。咁你知啦，就係、是。煤、石油同埋天然氣，主要係呢三樣化石燃料。咁呢啲化石燃料咧，其實你可以話就係一個遠古嘅陽光，或者係超濃縮嘅陽光嚟嘅，係嘛？因為佢係經過億萬年咧，好多好多植物生長，但係然後死亡，然後埋喺個地層入面嗰個腐爛，係嘛？咁樣咧又受到高壓、高温、長時間，最後就變咗煤。咁而石油咧就係、是、大量嘅海洋生物。啊，又係咁樣樣咧，就死咗之後咧，埋咗喺海床嗰度，咁樣咧又係經過高温高壓嘅時期咧，但係佢嘅條件有啲唔同啦，最後就變咗石油。咁但係你知啦，其實呢啲桑海桑田噶嘛，有時咧就係陸地就變咗海洋，海洋變咗陸地啦，係嘛？好啦，咁另外咧，其實天然氣咧都係一樣，都係死去咗個生物喺唔同嘅條件底下咧，於是就變咗天然氣。所有呢啲咧，其實即係如果我哋用科學角度嚟講啊，用化學角度嚟講咧，其實都係唔同種類嘅碳氫化合物。就是 hydrocarbon 嚟嘅，但系呢啲 hydrocarbon 咧就系、是、最好最好嘅燃料，吓、啊，即系一公升嘅石油咧，你谂下，即系其实咧佢即系只有几公升咧，佢可以令架车行好远嘅。有人计过咧，就话一桶嘅原油啊，吓、啊，即系我哋成日话咩布兰特奇油啊，乜乜嗰啲咁样咧，听经济报告啊，嗰啲系咪财经啊咁样样啦？其实一桶一桶嘅原油咧，有人计过一桶嘅原油啊， 它能夠提供的能量呢是等於一個即是、啊、年青力壯的一個男士呢十年所能夠提供的體力、 嗯、 你說多重要是吧？ 格拉底毛要在格拉底才是一條格拉底毛， 沒錯， 一條格拉底毛離開了格拉底，它只不過是一條毛， 它只是一條閃電毛。 告訴大家聽，其實如果大家看色戒裡面的湯雲都有格拉底毛、 嗯、格拉底毛好像說那個年代有，現在就沒有了，什麼時候開始沒有的？ 在外國原來1915年登了第一次的廣告、嗯、即是這些女人、啊冇毛嘅廣告啫，嗰陣時你嗰啲女開始咁係冇毛啦，開始就帶動咗呢一個潮流啦咁樣。李安都講過，翼毛是很性感的，既真實又自然。你知唔知唔係我中意格拉底毛先啊？係其實喺以前 格拉底毛 中意我先。